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27集，出手。秦冉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看了秦管家一眼。陈家现在发生的事情也糟心，秦管家本来不想要秦冉管这件事，秦冉问起，他也就简略说了一下。秦冉扫了冷佩珊一眼，听见秦管家的话，他略微点头。坐在对面的秦四爷看到秦冉，面色变了变。纵使现在程俊倒牌，秦四爷还是怕秦冉的。就算背后有欧阳威支撑，秦四爷也怕徐家，能有一个外姓人爬到研究院继承人的位置，秦四爷怎么可能会小看秦冉呢？欧阳威的话语在耳边响着，不成功便成人。秦四爷硬着头皮开口，再度重复了一遍。 你想好没有？ 秦汉秋拿着笔，没有立马开口。秦冉伸手敲了敲桌子，他把手搁在嘴边，轻声开口。同意他退出这个合资案。秦汉秋点头，他也是这么想的。找银行贷款也是一条出路，左右都只是 18% 股权的问题。秦汉秋一边想着，一边看向秦四爷。 好，我们的合约到此结束。 两方干脆利落地解除了合约。或许有秦冉的参与，秦汉秋过于干脆利落了，让秦四爷忍不住怀疑。秦四爷拿好合同，眯眼看向秦汉秋，好半晌才收回目光，同冷佩珊一起出去。 冷小姐， 秦四爷总觉得秦冉是这里面的最大不确定性，他迟疑地看向冷佩珊。 秦汉秋那么冷静，这件事不会出问题吧？ 冷佩珊摇头，他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。 他可能不缺钱，但这么多流动资金，就算是银行都要时间来调动。最主要的是，他们的团队需要硬件软件工程师，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儿拿钱就能解决的。我们先做自己的工程吧。 冷佩珊说到这儿，想了想，看向秦四爷。 这种人我们也缺，你去跟秦氏总部其他人说，无论是哪位技术人员，只要他们愿意过来，你都收。 这手段可就是真狠了，釜底抽薪。愿意来的人肯定不会少，毕竟想要往上爬的人太多了。再加上秦汉秋他们团队资金短缺的事情很快就会传开。秦四爷看了冷佩珊一眼，然后着手让人去安排这件事。这边秦冉还坐在办公室，秦汉秋在跟秦氏工程部总部的人商量后续的事儿，他则是拿过策划案翻了翻。策划案很厚，从实地调查到资金到人员调动，有40多张。秦冉一目十行，秦汉秋他们商量完，他就看得差不多了。明白了秦汉秋他们现在最为棘手的问题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秦冉一直知道这个道理，紧缺的资金他拿得出来，但拿出来的用处不大。他手指敲着桌子，心里起了对策。 冉冉，我们先回去吧。 秦汉秋伸手拍拍秦冉的肩膀，然后皱眉道： 我的汤不知道阿文有没有看好啊。 他看起来还挺急的，直接拿起外套回云锦小区。秦汉秋一行人离开，办公室内其他人面面相觑。秦汉秋确实是有些不着调啊。这些人收拾东西，一边思索着，一边准备回去。冷不防门又被人打开了，是秦四爷的心腹。他礼貌地看向办公室的人，把冷佩珊的意思转达了一下。 冷小姐说了， 希望大家好好考虑，我们欢迎你们的加入。 说完后，他朝众人点点头，直接离开。好半晌，一个工作人员才回过神来，他看向工程部的秦主任，顿了一下。 秦主任，这…… 秦主任没有说话，沉默着离开。其他人都低着头，认真思考秦四爷心腹的那句话。这边，秦汉秋回去又做了好几个菜。虽然秦氏现在出了问题，但秦汉秋还算淡定。秦家这一顿饭吃的也还算开心。 小程喜欢吃这个排骨，还有汤。他今天没来，你给他带回去。 菜是秦汉秋早就留好的，他抬了抬下巴。 这次比上次的还好吃，你让他一定要试试。 秦冉没让程木拿，自己拿了食盒，低头看了看。好，我会转告。 哈哈，最近我恐怕也有些忙。 秦汉秋拿着毛巾擦了擦头，眉头拧了拧。 应该没有什么时间去看你们。你们两个照顾好自己。 秦冉只安静地听着，听完秦汉秋的叮嘱，才小声地跟秦玲说了几句话，才同程木一起回去。在秦氏总部一个来回到达亭兰的时候，已经是十点多了。这个点儿，程木就没有跟秦冉上楼，直接在下一层下了电梯。秦冉回去的时候，大厅的灯还是亮着的，程俊坐在沙发上等他，手里无意识地拿着遥控器，沙发对面的挂壁电视无声地放着。听到声音，他眼睛抬了抬。我爸给你带的排骨还有汤，吃吧。秦冉把食盒放下，又去厨房拿了碗筷出来，看向程俊。程俊这几天都没怎么吃，他自己则是去楼上拿了电脑下来，坐在程俊对面，伸手打开了文档。他看了一眼，直接在文档每一页的右下角添加了罂粟花标志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